写信给你也还不能做完弥补，用眼锁着眼睛的看下林公主转出有泪雨写进你的骨头。 我不服是谁的招呼，爱是插足从脏浪自足，啊辛辛苦苦却加班自足，啊摆着蜡烛温暖的痛苦。啊你说你说不是怎么停留，一直在停留谁怎么停留的，为什么我并没有察觉还让我追求，你说你说不能怎么停留，一直在停留在等待停留的，为什么我并没有察觉你却还让我追求。

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 想。

时间，忍着泪说再见，从此不见。 眼神交换，

天咱还有事儿了。走，要走，要走，要走，哎，走！发现网络病毒要攻击，关机发现动手晚了就没戏。就听住了，开车安全是第一，您就别再耍酷，让警察叔叔很生气。早就明白，爱情意思像玻璃，爱人丢了您再傻眼，一切早已来不及。凡事要早有准备，您就能早得意。别以为吃亏，您就没有沾到便宜。公司里面是一朝天子一朝臣，你有实力也要看跟咱老板啥关系。你想升级，他想升级，我想升级，大家做梦都想升级。灵丹妙药告诉你，多拍马屁。如果拍不好，你也只能干着急。累不累呀，我亲爱的姐妹兄弟？累了就休息，睡个好觉，保重身体。呼呼呼呼！哎，早说早好，早说早好，说出你的心里话。早要早，要早，要早，早去早回，早去早回，免得有人多牵挂。早要早，要早。要早，哎，早吃早好，早吃早好，有病您就别扛着。早，要早，要早，要早，早睡早起，早睡早起，明天咱还有事儿啊。早，要早，要早，要早，哎，早说早好，早说早好，说出你的心里话。早，要早，要早，要早，早去早回，早去早回，免得有人多牵挂。早，要早，要早，要早，哎，早吃早好，早吃早好，有病您就别扛着。早，要早，要早，要早。早睡早起，早睡早起，明天咱还有事儿呢。早，要早，要早，要早。哎， 弯弯月光下，蒲公英在游荡，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，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。难免会受伤，弯弯小路上，蒲公英在歌唱，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，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，幸福也许漫长。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，我掉眼泪，失败无所谓，你在左右，月光多美。弯弯月光下，我轻轻在歌唱，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。闭上双眼，感觉你在身旁，你是温暖月光，你是幸福月光。弯弯月光下，蒲公英在游荡，像烟花闪幸福方向，难免会受伤。弯弯小路上，蒲公英在歌唱，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，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，幸福。 边，爱你到永远。阳光钻进房间，有你每天都是星期天。多想和你再见一面，诉说我心情，走在人群之间，发现你我并不太遥远。一生守在你的身边，天天看你的笑脸，你的一举一动融入我的心田，这种感觉就像飞翔在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会有你而变得不同。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 前奏。 记得那天有雨，农历十七夕，我收集翅膀降落，注定遇上你。我呼吸着降临，不再细想起，不看你眼睛，宝贝句句。记得那天 rainy 还是礼拜几，躲在沙沙听歌。 Okay. 我的殿下武装，我叫唐丽，害怕出神秘，仔细考考你。 不好意思。 你说你爱我，这个理形容，我说一秒钟忘掉女儿国。你说你爱我，你饭够不够？我们不如把心埋在我耳朵。相信